你听到那钟声，你推开了抱枕，你心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，英雄没有出现，奇迹没有发生，也只有苦涩的即溶咖啡粉。你天天看新闻，在等什么发生？有人生在中斗，在起死回生。地心没有沸腾，陨石没有倾盆，只有你和栀子装满了灰尘。期待一场旅程，精彩万分，你却还在等，等到荒废青春，用尽体温。悔恨，期待一种永恒，也怕伤痕，怕刻骨分身，最后还是一个人，没有神，你孤独的生存。你才刚出了门，你就开始在等，你等着快回家，回你的围城。命运如果有门，你自就敲心门，并不是能不能，是可不可。生命不是过程，爱是美丽旅程，放弃有爱和爱，也有爱和恨。第一章叫天真，第二章叫青春，下一章的名字等你去确认。期待一场旅程，精彩万分，你却还在等，等到荒废青春，用尽体温，才开始悔恨。期待一种永恒，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，也许会有一个人陪着你，相信人生剧场。每个灵魂，每个人，每次劫后余生，每个心都没经历，在等却出发生。哦哦哦，如何命运注定你的诞生？如何末日始终没有发生？不要等到满山，让现实此刻都不是此生。期待一趟旅程，精彩万分，你不该再等，等到荒废青春，用尽体温，才开始悔恨。期待一种永恒，即使伤痕